痛快去试探，痛快去触碰，生命安排什么，我就感谢什么，每颗认真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感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手。 几句是非，也如

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 在前两天2017年8月6号的时候，筹备成立全联家庭服务业分会暨家政日启动仪式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了。大会由全联房地产商会主办，在上级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关心指导下成功召开，各有来自政府部门、房产物业、银行风控、金融保险、家政行业、上下游产品和其他服务企业，以及律师、媒体和家政服务人员。本次大会分为成立协会规范行业、提质扩容共促发展、颁奖表彰行业宣誓三个篇章，倡议每年八月份第一个星期日为家政活动日，并为中国3000万家政人员提供一天休息、一份礼物、一个聚会、一声问候、一次交流活动的5个福利。相信有了家政活动日，家政行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